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六的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在今天节目当中，徐丽佳要为我们介绍的这位选手，我个人非常的熟悉。当然，他在之前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和徐丽佳有过同届奥运会的参赛的共同经历。他究竟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孙甜甜，前中国国家网球队队员。2004年8月，孙甜甜和李婷搭档获得雅典奥运会女双金牌，这也是中国网球首枚，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枚奥运金牌。200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孙甜甜搭档塞尔维亚名将泽蒙季奇夺得混双冠军。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将对话孙甜甜。 网站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我国著名的网球金花奥运冠军孙甜甜，欢迎甜甜。 嗨，大家好，我是孙甜甜。 先告诉大家你现在身处哪个城市呢？ 我在河南郑州。 也是你的家乡对吧？你就一直留在老 家 了。 对对对，退役以后就回来了。 那退役之后从事了哪些工作呢？ 退役以后呢，先去读书了，先去补充一些那个之前缺失的一些这个文化课吧，可以说是，去到那个北京体育大学去读了个研究生。 哦，什么专业的？ 体育教育学的。 其实我们整个职业生涯，我是说非体育的这个职业生涯，我们可能还是会不同的更换这个工作的一些角色和行业的。 对， 说不定在国家现在越来越加大力度对于体育教育的一些重视，以后也有你可以去用上过去学过专业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热爱以及我们过去的一些经历，也可以多多用起来。那我们先来一段快问快答，请孙甜甜做好准备哦。 快问快答，好吧。 对对， 希望能反应得过来。 3, 2, 1。第一个问题，以前我采访郑洁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年代最难对付的就是海宁。那么对你来说，谁是最难对付的对手呢？ 最难对付的对手啊， 最难打的对手， 自己算吗？ 也可以算是一个答案。就很多人其实运动员他们在采访的时候都会说到，其实最大的对手是自己，也就是心理上的那个自己，对吧？ 但是其实如果是真正对手的话，可能小威吧，因为我们是个同一时期的这么一个选手吧。对对对，而且人家现在还正在征战这个比赛呢。 太佩服他了，生完孩子还在为自己的下一个大满贯冠军奋进当中。 对对对， 虽然一直都有些可惜，失之交臂啊。 是， 那对于你来说，力量型和技巧型的哪个更难对付呢？ 各有不同吧。力量型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他能力更强一些，然后技巧型的相对来说他的变化，场上变化就更多一些，所以说这就得对每个就是不同的选手吧，也就像可能我们做选手本身啊，要有这种面对不同对手的这个应变能力吧。 好，那像现今我们也看到这个全世界的女子网坛是百花齐放，每次大满贯总是会看到一些新的冠军，包括这一次的法网。那会不会说像新生代里面就你也会比较看好像大阪直美这样的亚洲选手呢？ 对，我觉得她真的是蛮有实力的，一名心理啊，咱们做运动员来说，心理其实强大的话，可能会更多的会战胜一些技术吧，技术能力这一块。对，觉得他还是蛮成熟的一名选手的。 你说他成熟啊，但是 对 于这一次法网，他说到自己因为心理上的问题不愿意参加新闻发布会，最终导致退赛，这个事件你怎么看？ 这个我只是侧面了解了一下，因为可能一些 原因吧，因为我觉得可能运动员他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可能不愿意过多去表达的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哎呀，怎么说呢，外国选手来说他可能更直截了当， 随性。 我我不参加我就不参加了，我不高兴我就不参加了。但是我说的他的成熟是在场上表现出来的，对，在场上表现出来，这么小的年龄而且能够有这么优异的成绩，而且场上那种抗压能力，我觉得做的确实很不错。 在场上看他总是非常的冷静，面无表情， 对， 面对谁都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成熟，在场上的那种成熟度，真的是很值得年轻一代选手学习的。 对。网球的双打、单打和混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最喜欢哪一个？各有不同，还是各有不同。因为单打是体现个人能力比较强的一个项目，对，然后双打和混双呢，就是靠两个人来配合吧。因为这三个项目我都有参加过嘛，对，而且在双打和混双中也都有更优异的成绩突破一些，对，单打其实也有不俗的成绩了。对，所以说我觉得每个项目来说，就是每个单项，单打是要体现你个人的能力，在场上独自去面对比赛的一个考验。然后双打呢，相对还会有同伴可以帮你去帮帮忙，对，可能就跟你的项目不一样，纯属就是自己在海上啊，这样那样去比赛。 而且，关键很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兼项，我们也有单人、双人、三个人的，但是没办法兼项。 对，所以说我们相对还好，还有这个参加这个双打比赛的机会嘛，还有混双嘛。对， 第四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啊，剧烈运动完之后不能立刻就坐下。哎，我小时候从小到大就听教练会跟我们说，坐了会有大屁股的。那包括我们看到羽毛球、乒乓球运动员休息的间歇都是站着的。哎，只有你们网球局中休息的时候是会坐下的，这个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哎呀，你这个细微的发现都被你找到了啊。确实是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啊，其实不是小的时候，教练们一直在说，哎，你剧烈运动以后坐下来会大屁股啊。然后还有就是科学一点，就是对你的这个心脏不好嘛，因为它那个供血，对，害怕供血不足嘛，或者你突然一下子停下来或者猛的喝水的话，这样都不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休息的话，因为我们网球的比赛时间它会拖得很长，对，所以说只有第一场比赛可能是可以准时开始的，然后第二场比赛、第三场比赛紧接着每一场比赛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他什么时候前一场结束我们的比赛才能上去。对，所以说他要给运动员即使在比赛中他要有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 再加上其实坐真的不会坐很久了，也就小几分钟的事情。 一共也就90秒钟吧。 哦，一分半钟。 对，所以说很快下来就你从这分结束他就开始计时了已经。 对，就坐下主要稍微擦擦汗啊，补充一点水分啊，或者是能量胶， 然后让这个怎么说呢，让这个情绪稍稍的稳定那么一下下。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剧烈运动之后还是要过一会儿再坐下来，然后最好就是马上进行 稍微缓解一下就好。 对，好的。下一个，一场高强度的比赛下来，你们的跑动距离大概在多少米？有统计过吗？ 我还真没算过，可不得也得个七八公里、十公里得有吧？ 万米？ 对，公里嘛，公里数嘛。至少得有了，得有。 平时你们训练会经常跑万米吗？ 这个不太多，就直接跑这个万米的机会不太多。对，直接跑的不多，因为网球比赛它是一个有间歇性的运动嘛，所以说我们会去进行一些变换式的速度，变换式的练习。对，可能跑一分钟快的，然后一分钟降低速度的，这样的。对。 那如果说到跑动的距离，其实跟足球运动员也非常接近了，他们好像一场下来也是在万米上下。好，下一个问题，一年当中你打过最多有多少场比赛？ 一年当中过多少场比赛？可以说是从年头打到年尾了。 这个要 有20场左右， 那 可能还 不 止， 不止不止，估计得40-50场吧，至少至少，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比赛。 哇， 每周都有比赛，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看你们啊、经常有比赛太少，我们饭圈比赛好少啊。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可能比赛太过于频繁，身体有点吃不消，容易引起伤病，对吗？ 所以说，我们就是原来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批之前，我们对这种赛练结合，就是比赛期间与训练这种结合还不是特别好。但后来也经过慢慢的摸索吧、教练团队的这个研究，然后把这个赛练结合就结合起来了，所以说还有加上这个后来的这种运动康复训练也加强了，所以说也是防止运动员受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吧。 在你之前还在打网球的那几年，是不是积累了不少的飞机的里程啊？ 飞 行里程 还是。哎，是是，积累一些，还可以随时可以那个升舱，然后但现在就没机会了，现在就没机会了。 哦、对，那个时候可能每年飞个这个万公里数是完全不在话下的 啊、那是对对对对， 是对于职业的网球选手来说啊，你认为平时面临的最大考验是什么？ 最大考验就是因为你要独自去面对一些职业赛场上的一些困难吧。对，因为好多时候你像我们刚开始可能还是团队，很多人在一起走，很多人在一起走，后来慢慢因为达到一定这个水平了和一定的这个排名了，所以我们就要就是分不同的赛事去走了，可能每个比赛就有两三名队员，然后加一个教练就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常年累月的不回国，不回国、不是说不回家，而是不回国。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从年底12月份，就是过完圣诞节以后，因为是西方的节日嘛，然后他们就是以这个圣诞节结束以后，整个赛季就开始了，一直到第二年的11月份赛季结束，所以整个一年比赛是接得很紧的，你要想不停，你每周都能打比赛。就是这样，这种状态。对， 现在回想那种状态是不是还挺想念的，会吗？ 想念是想念，但是觉得因为没有自己，都是一直在这个比赛打完准备下一站比赛，对，所以说也很少有时间，你去过的国家也不少，但是真正在那个国家去转一转看一看的机会也不多其实。 我这个又说到一把泪啊，因为别人问我去过几个国家，我说30几个国家，但是绝大部分我都没玩过，哎呦，太可惜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到这个地方会知道，哎，这个地方机场怎么样，酒店怎么样，然后那个网球场怎么样，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其他地方一概不知。 哇。这个说的很经典。那再来问一下，像你们网球运动员平时消耗最大的装备会是什么呢？ 网球线、 哦、 运动鞋，然后还有那就是球了。拍子呢，只要你不摔它，它基本上是不会坏的。 你摔过吗？ 这个肯定有的、 哦、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暴脾气的。 还记得是在哪一次比赛当中摔的吗？ 对对对，有时候训练比赛可能都会摔吧。 好的好的， 但是不会很经常，但不会很经常了。 那在快问快答之后呢，我们还是先来聊一聊孙铁铁最高光的时刻，也就是你代表中国拿到了第一枚、也是现在唯一的一枚网球的奥运会冠军、也就是在04年的雅典奥运会、再想想好像过去蛮多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对、 我觉得那一幕还是让我历历在目，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运动队练嘛、然后也就在心里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希望能够也有朝一日可以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所以当时你跟这个搭档李婷啊、拿到了这枚金牌，你们两个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搭档的呢？ 其实我们搭档是从02年开始的，从02年，2002年开始。对， 其实没有很久， 没有很久。其实到夺冠，我们也就才在一起配合了1年多的时间吧。对，但是我觉得这一年多里面对我们俩来说真的是吃住行都在一起，我们俩天天在一起，属于那种可以说是24小时我们俩不分开的。 哎，你们也会住一个房间吗？ 对，住一个房间啊。 对，我们不管是训练呀，说就是在国内的这种集训呀，还是外出的比赛啊，我们俩都是一个房间。 哎，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很多搭配的选手，他们下了这个训练场和赛场，就喜欢分开，给彼此一些空间和距离。你们两个在生活上也很聊得来。 刚开始也不行呀，开始也不行呀，嗯。 后来呢？ 因为那个什么，后来就是慢慢的，因为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两个人目标是一致的，都想就是借着这个，好不容易参加一次奥运会嘛。我们是当时一直是为了备战奥运而组合的队伍嘛。所以说刚开始也是不管是生活上啊，可能训练上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分歧嘛，但是慢慢的通过一些就是领导啊教练啊给进行这种你们俩就是什么情况两个人相互说，然后你对他有什么意见他对你有什么意见，俩人就是放开的讲嘛，就是其实都是一些讲女孩子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你知道吗， 嗯， 然后说开了以后，但是就说两个人目标还是一致的，结果一看这都不是什么问题，所以还是可以相互克服的，克服以后呢，就是可能可以说是后来哎关系越来越密切啊，关系也密切了，然后来就是场上的这种默契配合也度也越来越高了。 嗯，那把你们俩配到一起的是教练的安排，根据你们各自的个性特点，还是说哎先试试看吧，就其实原本计划让你们互相跟不同的一些搭档去配配看的。 嗯，没有，当时没有，直接就配在一起了，也是一个机缘吧。因为2002年李娜退役了，因为李婷没有搭档了、 oh. 啊，所以说我当时在国内来说的话双打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也在国家队嘛，然后就把我们俩组合在一起，然后就是就是配合嘛，开始配合，对，是这样，然后就一直就没分开了，到零七年的退役，然后我们俩就彻底分开了。 哦，所以说把你们俩凑在一起的是李娜， 哎，还真是，这还得感谢李娜了。 对啊，那从你们两个就是搭配之后，从一开始就显现出这样的默契，还是说也是跟生活上一样，就搭配了一段时间慢慢磨出来的？ 也是慢慢磨出来的，因为、虽然说我们俩双打相对来说都还是不错的。当时的成绩其实也还是可以的，我们俩当时第一次配就拿了一个国际赛的冠军，就是虽然 第一次就拿冠军了， 对对对，我们俩第一次配就拿了一个冠军，是我们的 ITF 25000的比赛，就级别比较低的，但是哎一配还感觉还可以，两人还能配到一起的，其实是，所以说就这样一直组合下来了。 嗯，那一到了这个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你们是不是状态一直是处于上升的一种趋势？ 其实当时我们俩排名来说，在奥运会中我们是8号种子嘛，最小的一个种子， 哦、 对， 最小的一个种子， 最小的一个种子， 这个比喻很好。 对对对，最小的种子，因为我们8个种子里边第一个肯定是最大的种子，然后最后一个8号种子嘛。所以我们是最小的种子，在种子里边排名最低的一个。 嗯， 对， 所以说你们都是黑马。 对， 嗯，那在就是比赛之前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 赢一轮，赢一场比赛。 哇，这个要求好低啊！ 但是这个虽然说你们听起来很低啊，但是对我们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呀。 嗯， 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中国网球在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这个。经历上赢一场比赛都很难 哦、oh, 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只能从这个很低的目标很低的目标制定起，对，但是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取得名次吧，取得名次就是进入前八名吧，对， 嗯， 对， 那是不是就整个其实你们两个都是轻装上阵的啊，也没有外界给寄予太多的希望，为虽然说一轮一轮打下来之后大家都称你们为黑马，不知道随着慢慢的进阶之后是不是也开始紧张起来了呢？ 其实比较紧张的比赛应该就是第一场比赛吧。 啊， 第一场 反而是 第 一场 第一场和半决赛的时候。 哦， 因为我们两个刚才给你也介绍了，我们俩是小种子我们俩小种子，然后碰到可以说是非种子选手里边最强的大威嘛，大威和鲁冰，小威的姐姐，然后碰到他们，因为李婷有参加过奥运会的经历，她2000年参加悉尼奥运会了、 哦、 但是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嘛，然后李婷我们就在那说完了又该一轮游了，就有这么一个故事经历嘛。就因为小种子碰到了一个非常强的非种子选手，所以我们心里也没底儿啊。对，是这样，所以说第一场比赛打的相对也比较谨慎一些，还是很想去取胜嘛。这场比赛是很想取胜的。对， 那半决赛呢，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 半决赛我们比较紧张的对手是一对阿根廷的选手，因为对方啊，就是另外一边，我们不是这四强嘛，然后还有另外一边，还有两队选手，那边是西班牙跟日本，日本当时是那个珊珊爱，你知道吗？珊珊爱个子不高的，对对，但是咱们亚洲当时也是比较强的，珊珊爱和浅月吧，他们两个组合，对，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如果我们两个这场比赛如果输了的话哈，然后我们可能争奖牌我们都不一定能拿住，因为日本那队选手还是挺强的。 哦， 对，所以说我们没有这个信心能拿奖牌，所以我们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在拼那场球，对，打到长盘才赢的，对， 决赛之前在对西班牙这队选手是吧？之前这个。对于获胜的信心有几成？ 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已经很轻松了，我们已经很轻松了，心态。 反正一枚奖牌到手了。 对对对对对对，输赢对我们俩其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就属于这种状态。对，所以说，因为我们至少已经是最坏的成绩就是银牌了嘛，对吧？对我们网球来说，已经是创造历史了。 没错，没错。 对，所以说我们在决赛中，才能放得更开一些嘛。打的，没有任何的包袱，没有任何的压力。对。 那现在再让你去回想整个雅典奥运会，你的第一次奥运经历，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无论是比赛还是在奥运村，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小插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 哎呀，我觉得每天都是特别开心。 开心，哇。 每天让自己都特别开心。对，所以说我觉得当时去参加雅典奥运会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制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目标吧。就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参加一次奥运会，不管结果如何，对，就每天的这种心情，再不好的事情，我看到它也是好事儿，就属于这种感觉，人很轻松，对对对，其实要想做到这种状态是不容易的，对一名运动员来说， 对的，尤其是已经非常有实力可以去争夺冠军的来说， 对， 很难能够有你们这样的心态。 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可能心态吧，也是心态可能帮了我们很大的这个，给了很大的助力吧，也是。但是我听李婷说，她是晚上睡不着觉的。 哦，是吗？你没有发现？ 因为我睡觉比较死，我感觉不到的。 哦， 对， 他都第二次参加了，也没有找到对付失眠的好方法吗？ 因为他可能平时。的话他可能就是睡眠不是特别好，对，所以说可能毕竟他相对年龄比我们稍大个一岁嘛，所以说他的这个想法可能也更多，相对多一些，也会在可能在休息不好的时候可能会想一些技战术啊，下一场比赛我们要怎么打呀，他可能会想一些，对， 那他作为之前参加过一届奥运会，然后对你会不会传授一些过去的经历啊，以及一些小经验啊之类的？ 其实还好吧。你真正说，因为毕竟他参加，他也是打了一轮 一轮游， 对，他也是打了一轮比赛，所以他不想再经历这一轮游的这个情况。对， 没想到就从一轮游一下子晋升为冠军， 对对对， 哇，这个跳跃幅度非常大。 对对对，对，所以说对于我们俩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的努力在平时做够了，然后你在有机会的时候你抓到了，其实这个冠军就属于你的了，也不是说这么简单啊，不是说这个冠军就属于你的了，其实我觉得工作可能还是在平时，对， 一个是自己做好准备做好积累，另一个要有好的心态，你们同时两者都抓住了之后才有希望拿到金牌。 对， 对，就像咱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据完了。 这个会不会说跟你后面08年参加的第二次奥运会在北京在本土心态上会有比较大的不同？ 会有会有会有。 有包袱了吗？ 我对我自己来说吧，可能会有一些吧，可能会有一些。对，所以说，北京奥运会真是一轮游了，北京奥运会真的是一轮游了，因 你 为 跟李 一 晴 场比 是 赛 反 就 过 结 来 束。 的。 对，我真的是一轮游了，因为那场比赛其实输的也挺可惜的，比分很紧张。对，所以说，但是当时特别就是想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嘛，参加一场这个咱们的奥运会，代表咱们国家来在家门口参加奥运会。其实当时的心情，第一种心情是这样，然后其次就是，如果能在这次的比赛中能够再取得优异的成绩，那我觉得就特别的好嘛，特别的棒嘛。对，所以说心理上自己可能多多少少不像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那么的轻松了，可以说是。 如 对 果 对。 说08年奥运会撇开心理因素，你还是能够像雅典那样完全的去发挥自己的水平的话，你觉得应该可以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前八吧，至少前八吧。对，你得取得名次吧，因为也就是两轮比赛嘛。对对对， 不知道你现在跟李婷还是不是经常有保持联系啊？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个最近一次同时出镜，从你们给大家留下赛场上的印象是他短发，你长发，现在你们两个换过来了，他长发，你短发。 对，是的，是的，是的， 你 对， 们现在还会 就 经 是。 常聊起过去的网球一些事情，还是说更多的就是分享自己的育儿经了？ 两者都有吧。如果有的时候聊起来的话，可能会多少聊一些吧。哎，我们曾经咋样？因为当时我们给李婷起的名字就是队长嘛，她是我们就是，你像李婷、我、郑洁、燕子，还有彭帅、李娜吧，可以说我们这几名选手吧，她是比较年长的。虽然说只比我们大1岁2岁这样，所以我们大家都给他叫队长，对，而 他现 且 在 就 的情况怎 是 么样？在哪里工作呢？ 他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呢， 当老师啊？ 对，对， 哇， 很伟大的 是 职业哈， 教网球是吗？ 应该是网球系的吧。 关于孙甜甜和徐丽佳两位奥运冠军之间的对话，我们先。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 这里 园， 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目前早晚的天气已经变得凉爽舒适，明天白天受到低空偏南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要防范。恰逢周末，请您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偏北风1-2级，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明天早晨天气凉爽舒适，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有云层遮挡，紫外线照射强度为3级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体坛夜话，敬请收听。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的是体育广播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体坛夜话。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奥运冠军，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和网球奥运冠军孙甜甜，一起来说一说他们的奥运参赛经历。 还是想问回来这个网球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单打世界排名并不太高的选手，他们双打却能够打好？ 所以说这也就跟运动员的他的这种打法哈，他每个你像对于单打选手来说，他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就在场上的时间，他是在底线的，他是在底线那个范围的。但是作为双打选手来说，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前场的。 对。 所以说他的这种技战术打法他会不太一样，会多少有一些不一样。 最大的区别，对对对，除了你前面说到的一个是在前后的位置上，还有其他的一些。 可能也跟个人的一些性格可能也有关系。 对，看你能不能够跟搭档搭配好。 对， 就有些人可能比较我行我素， 对对对， 他就是跟别人任何人都搭不起来，是吗？ 对，也有这种可能。对对对，因为有些选手他是比较喜欢打的，他自己的可能主观意识比较强一些。对，我愿意自己在场上去思考，去面对不同的困难，去应对他。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毕竟单打相对来说要求个人能力比较强嘛，有的选手可能他的个人能力他能够在五六十位，但是他想可能有的时候再往前进的话他就会很难，他所以他就会往双打方向去转型。对，他多少可能会去通过一些双打比赛带动他的单打再继续往前走，是这样。对，因为他要先保证他能够参加这些国际职业赛事。 对的对的， 对对对。 前面孙甜甜也说到了，你认为最难打的或者最难对付的一名国外的选手就是小威，但其实你在我们中国网球界创造了非常多的第一次，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奥运会摘金之外，你也是第一个在正式比赛当中击败过小威廉姆斯的中国人。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场比赛吧。 那场比赛怎么说呢，其实刚上去自己也是打着那种抱着那种打打看的这种心态吧，其实也没有想自己能够赢他。对，但是感觉打自己感觉还有希望，所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想去赢他的这种渴望度给提高了。所以就想办法去赢他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毕竟他的这个单打实力国际公认的。 对 对对对，所以说一般想赢小威的话确实难度比较大。对，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也是刚开始心态可能打打看吧，打哪儿是哪儿吧，别被打太惨就行。但是打感觉好像那场比赛还有希望，自己还是有希望可以赢的。对，所以说第二盘稍稍有一些紧张了，打了小分嘛，然后才赢的。7-6小分才行的，所以如果那盘如果输了，可能第三盘就不一定了。真的，对对，因为 他后面体力他会更强一些。 对，他可能就是还是相有很大的实力的，相对来说。 这可不可以算是你职业生涯当中单打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了呢？ 可以算是一个吧。对，我觉得可能，更值得对单打记忆的话，应该是塔什干的比赛。我在那里拿了一个冠军嘛，单打的职业赛事打了一个冠军。对，那一站的比赛来说，赛前可以说是准备了很多的这种技战术。对，我觉得每一场比赛的这种赛前的准备，我觉得还是很充足的。所以说，也使自己能够在单打的这个项目中有一个突破吧。对。 你在赢下他的那一场比赛之前，有跟他交手过吗？ 跟他没有，跟他没 哦，就第一次交手就把他 有。啊， 给打败了。 对，所以我说，哎，我是不是有点那种，就是克威的那种，就是克威。我跟他们姐俩打过3次比赛，全赢了。 哇，这个我觉得很值得扒出来说一说。 你像第一场比赛是跟那个大威嘛，我们在奥运会第一轮嘛，对大威和鲁宾嘛，然后第二场比赛就对小威的单打嘛，然后第三场就是对他们姐俩在那个印度有一站比赛，我跟彭帅配打他俩的双打，在半决赛又赢他俩了。所以说我是， 啊，真的是很克威啊，这大小威， 对， 而 所以 且大小威一比， 他，所以说跟他们就交手过3次嘛，不管单打双打交手过3次，都是全胜的记录。 你觉得自 对， 己除了前面说到的第一次赢大 V 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慢慢的把你内心的或者说潜在的一些潜力全都给迸发出来了，还赢在哪些因素呢？ 我觉得其实对手嘛，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里边嘛，所以说他肯定有弱点的，对，肯定还是有弱点的。相对来说，一个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坚定自己的打法吧，对，然后，去争取，去努力争取每一分的这种胜利吧。我觉得还是这样，还要坚定信心的，还是，对， 那除此之外，对于可能各个项目的运动员来说，尤其是有对抗的，他们想要 对， 以弱取胜的话，最关键的，你认为还应该做好哪些点？ 最关键的以弱取胜的话，一个是你对对方的这种怎么说呢？他的优点和他的不足，一定要在这个赛前肯定是要做足的，做好准备的。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使自己的优势更好的发挥，来去攻克这个强大对手的弱点。对。 是，看看小威，我印象当中好像90年代末他们就大小威就一起在征战在网坛上面了。现在 对， 哇，2020年 现 开 在 始了，还在打。 还在打，对，他很厉 不知 害，对，我 道 觉 他 得， 们东京奥运会大小威都会参加吗？ 我估计如果是有机会，他应该还是会参加的。一般 哇， 这种情况，我 常 觉得 青 小威， 树。 我觉得小威他还是很爱国的，很爱他的国家的，对， 是 所以说 的， 他基本上能参加的奥运会他都会参加。 对，也是拿了金满贯啊。 对，他所以说，所以我觉得小威身上真的是有值得很多运动员去学习的。他的这种，对体育的这种热爱，对这个体育精神的这种传递，然后还有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不放弃，我觉得很多他身上有很多优点值得大家学习的。 包括作 对， 为成为了一名妈妈之后，还是能够付 对 出再继续练。 对，对。对， 还是想问问孙甜甜，在你想必最近也有在关注，一直关注着这个网坛的一些比赛。小威从过去10年、20年的打法跟现在，他有哪些变化？可能从我一个局外人来说，哎，感觉他的块头更大了。跑动或许没有像之前那么灵敏了，但是他的力量还是挺强的啊。 对呀，所以说他的这个打法在女子的这个网坛里边，他是不过时的。他是能力型选手， 反 正我 对 这 你 力量 像， 上来，你都介绍不住。 对，所以说有的打变化的选手，看碰到小威的话，因为他的这个力量压制住对方，你没办法去变化。然后碰到能力型的选手吧，那小威的能力比他更强，所以说他也 是 没办 的。 法去施展他的这个能力吧。对，所以说他的这个打法。要不很好多人就开玩笑说，网友就开玩笑说嘛， 小薇不应该参加女子比赛，她应该参加男子比赛。 是啊， 对，对。 但我发现最近这个大阪直美也有向它发展的趋势啊。 嗯、 虽然作为一个半个血统的亚洲人， 对对对， 但是块头也是越来越大了。 对对对，所以说，运动员的这个身体，就是他的这个身体体能来说，是保证他在场上更好的去发挥他的技战术的一个基础。 嗯嗯，像小薇，我记得去年在有一场美网的比赛当中，是不是王强也有战胜他？ 嗯、对对对对， 嗯，我不知道那场比赛你有没有看 澳网吧？澳网、对澳网， 对，记错了。那在小就是王强就比你年龄小很多的另一名新生代的，也不能算新生代，现在中国网坛的一姐啊，再一次战胜了这个小薇。我不知道你看完那场比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新的感触。 哎呦，其实我觉得那场比赛打的真的是挺好的，王强。对，我所以说对他下一场比赛特别的期待。然后结果可能那个选手之间的这种打法你知道吗，对上了。啊，所以说就也很遗憾嘛，赢完小薇他接着下一轮就输掉了。所以其实还是挺想让他再往前进步进步的。对。 嗯， 因为有这么好的势头，有这么好的状态，就是这就是把握机会，这就是要把握机会。 嗯， 对。 那你现在看王强他今年的一些应该说是不断在上升的一个状态啊，是不是在东京或许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些表现？ 嗯、啊，这个我们期待我们中国的选手吧，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能够、发挥他们个人最好的这种状态。然后在、比赛中能够取得最更优异的成绩吧。对，所以说对他们还是我觉得减轻压力吧，对，放开了打，对，放开了拼就行了、 嗯、 对、 嗯、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网球运动员更重要的是四大满贯赛事，但我们还是会更加注重一些奥运会，也难得这样可以代表国家去征战比赛的啊。 对对对对对， 除了奥运女双冠军之外，2008年她与塞尔维亚名将泽蒙季奇配对，夺得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混双冠军，当时两人也是第一次搭档。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孙甜甜。 那其实说完奥运会呢，你在这个08年澳网的时候大满贯上面也是跟、一名国外的选手泽蒙季奇搭档获得了混双的冠军。你们一般就是平时是怎么选择这个国外选手的搭档呢？ 一般都是在之前，打比方说是某一站比赛，可能至少一站或两站比赛之前吧，跟这个选手要有联系。跟着选手有联系，然后可能问他你有没有搭档呀，然后呢他如果说 OK 没有的话，那行，那咱俩的排名应该是可以打某个比赛的，然后如果俩人看对眼了就打比方说俩人看对眼了，那就行，那我们就组合起来。对、 嗯、 所以说跟那个泽蒙季奇配那次我觉得也是个巧合。 嗯，怎么说、 他是我对当时的带我们的一个外教啊，外国教练，他正好是澳大利亚人嘛，然后我们拿的不也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嘛，所以他就跟我说，哎，那个泽蒙季奇现在正在找搭档呢，你要不要跟他配啊？然后我说，哎呀，太好了，好呀好呀，因为知道他的这个双打能力很强嘛，对，所以说我也很想去跟这些高水平的选手一起去配配，打一打这种混双的比赛，然后其实也是对我们个人这种。能力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对，所以说、我说好好好，然后嘞，当时其实我的排名也不算低了，我的双打排名也是10-20位吧，当时，对，所以说排的也比较浅，对，他那边他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试着再打。 这是你们打的第一场比赛配合的？ 对啊，对对对， 我觉得你跟一非常有缘，凡事都 是 第一次创造历史， 对对对，所以可能第一次都是没有压力的嘛。对、 哦、 然后也没想到我们能够打到比赛的最后， 对，而且还在中心场最后夺冠了 是、啊、 所以这种经历我觉得其实都是不可错过的吧，都是不可错过的、 对对对， 嗯， 都不可错过的。 就当时这个决赛，啊，全场那么多的观众，就都在观视， 嗯， 注视着你们比赛，这是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比赛我们更好的展现给观众们来看就行了，所以也没什么压力。因为毕竟混双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就是选手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辅助性的赛事，它一年只有四大公开赛才有， 嗯， 就这四站， 哦， 其他的比赛是没有的。除了还有一个霍普曼杯吧，它是男女混赛的比赛，它是算是一个邀请赛，它也不算是作为正式赛事来上，所以说一年只有四次机会打混双。 嗯，那即便如此，毕竟也是个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啊，不知道它跟这个奥运会比起来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 其实两个比赛共同的都是我们都是代表国家在比赛，在参赛。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国籍都是 CHN 嘛。对，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四大公开赛是一年四次，奥运会是四年一次， 反过来。 对对，所以说奥运会的话这种国家荣誉感更强一些。 没错， 国家荣誉感更强一些。对，其实他的这个你只要能够代表国家身披国家队服然后来到奥运会的赛场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代表国家的实力，代表国家的形象。对， 嗯嗯，那在你整个这个网球职业生涯当中啊，是搭配过无数个女双、混双打比赛。你如果说让你说一个搭档最默契的，他会是谁？ 李婷 啊，这个答案果然 是李婷了。对，肯定是李婷了，因为毕竟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而且那么的熟悉，又取得那么优异的成绩，哎，跑不了，他跑不了。 要让这句话让放给他听一下哦。 他不是，他肯定也会这样说的。 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从场内到场外都是很有默契的一对队友吧。那再来聊聊中国的整个一个网球，其实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啊，到你打球已经是一个黄金年代了。好像中国第一次参加网球的奥运会是92年，也就是然后慢慢到了这个21世纪初这几年，你们有机会去国外参加更多的比赛，然后你们的水平就突飞猛进。是不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可以走出去？ 对对对，因为网球它这个项目是职业化的项目，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运动员吧，可以说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些网球前辈们，他们其实也在探索这个网球的这职业化道路，因为只有跟进他的这个职业化以后，你才能更好去了解这个网球发展的规律嘛。所以说他们帮我们先做了这个前路的铺垫，对，先做了前路的铺垫，然后到我们了，因为又要去备战有这么一个奥运会的这么一个目标在那里，所以说国家也给我们很大的政策，让我们多出去参加比赛，多接触这些职业的选手，多接触职业赛事还有职业的规则。所以说我们在这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吧，可以说我们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职业的经验啊，也是给我们很多这种参赛的机会。所以因为我们必须得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说是这个舞台上，我们得展示我们自己，去跟其他优秀的职业选手们去进行对抗。你在这个奥运会，可以说我们最终终极目标奥运会上，你才能去跟别人对抗。 对，那不知道这是在你刚出国的那几次啊，带给你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因为毕竟跟国内的训练比赛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是不是会闹一些笑话，包括语言关怎么去克服啊等等。 哈，这笑话闹多了。 啊，那给我们列举一两个吧。 我就是曾经有一次跟我们教练，我们两个人自己啊去到美国，因为我们俩英语都不行，然后呢就要去点外卖吃嘛，然后到那个一个快餐店，就是不说名字吧，一个快餐店，然后呢就点那个套餐嘛。然后看不懂，然后也说不懂，我们就两个人，你正常一般点两个套餐就够了。然后我点了三个超大份的，然后我们教练一看傻了，你这是干嘛呢？然后就听不懂嘛，三个超大份的根本就是吃不完的那种，就是即使是四个人也吃不完。你也知道国外的那种 然后 美国的量又特别的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的那种超大跟咱国内的超大还不一样，所以闹过这种笑话。 嗯、那后来语言是慢慢怎么提升的？就是不断的去用，不断的去听吗？ 啊，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环境里边啊，所以说 这是你们的优势。 对对对，所以说也很快的就提升了我们的这个英语水平吧，正常的交流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不会再出现买三个巨型套餐的可能了。 所以哎，但其实就是说你还经过了就是一段时间在美国网球学校的训练，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尼克学校，经历了多长，在那边练了多久？ 我们在那边练了五个月， 五个月挺系统的。 对对对，五个月，相对比较系统吧。但是在那边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感受最大的就是你要自律，自律性要强。 为自己练，没人逼着你了。 哎，对，哎，对对对对对的，对的，没老外不逼你的，他就是每天训练，他们的最多的训练的方式方法就是打几分，就是实战。啊，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啊，天天打几分那谁受得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像我 那他们基本功不练的吗？也不会啊。 老外他们就说你要想练基本功你可以单练的，单请教练。我们当时都是跟着大课在练，都跟着大课。啊，所以说还好我们自己有带着教练去嘛。所以说教练们有时候给我们上小课。 哦，这样的。 对，所以说我在那边训练，有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历就是每天四练，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就给自己怎么说呢，可以说给自己逼的你只有训练了，在那儿没有其他事情可干。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这么一个机会吧，就一下子回到国内以后球就长起来了，也自己也知道我要什么了，我该做什么，就自己一下那种开窍了，可以说是。 这个是哪一年的事情？ 99年。 哦，还很年轻的时候。 对，当时99年应该是18岁吧。 嗯嗯。 对，从那以后，啊，我自己的目标就已经可以说是啊，我打网球是为了什么了？我打网球可以得到什么？我打网球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对自己已经能够从这个网球中得到一些自己想去争取去努力的事情了。对， 那像就是在你们最初的一些出国比赛，到后来我不知道就是真正的引入进来这种单飞又有了几年的跨度，就从几几年正式开始允许你们单飞的？ 那应该就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吧。 哦，要2008年奥运会之后了。你有经历到？ 对对对， 不是很多。 其实我没飞啊，我没单飞啊。他们飞了，我没飞。 从李娜开始的是吗？ 对对对对，可以说李娜、郑洁、燕子，其实当时都已经可以说是单飞了。对，组建了自己的团队，然后自己去选择比赛，啊，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其实刚开始也挺难的。刚开始 对啊，这个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一般世界排名到多少位？啊，前多少位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收支平衡？因为离开了国家的这个支持，每天的开销非常大。 嗯，对的，对的，就是。所以说，你像我们至少就往返的机票啊，你一张机票就得好几万， 好几万。 然后， 而且你们还要订那种可灵活更改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还有那个酒店呀、吃饭，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消费，还有教练员的消费啊这些。其实刚开始的话。然后我感觉因为我没有单飞嘛，因为当时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其实也不太允许再那个什么了，因为也有一些伤病嘛，所以说如果练的强度太大的话有点那个坚持不下来，所以就是想稳稳当当的参加完那个2009年的山东全运会嘛，对，代表省里再打一届全运会，所以说也就没有选择自己出去走了。 哦， 对。 那如果说大概一个世界排名多少位可以达到收支平衡呢？ 女子的应该在50位左右吧。 50位，嗯，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想象的差不多，50位 是吧？啊，50位左右，对，因为你能够参加一些高级别的职业赛事，因为他这样来说的话，他的这个酒店赛事会给你报销的。 哦， 所以相对会省一些费用，而且因为你比赛打的级别越高，它奖金越高嘛。 对的， 所以说他到达到这个水平以后，他至少在这个比赛中能赢个一两场、两三场比赛吧，所以你就有好几万的这个收入，就是这个好几万不是人民币啊，是那个欧元、英镑或者是美金，对，就这些钱。对， 嗯， 对， 像你说到这个大满贯，一般赛事组委会可以给到一些高水平的排名的一些选手，免费的住宿啊，或者可以报销啊，可以一般。每位选手在直坛上他们单飞的话会带多少个同行的一些团队成员呢？ 一般一个的居多吧，教练员，带一个教练员。条件 很多人他们自己带家人就等于是自费了。 那对，肯定的。所以说那都是带着家人的来说的话，可能条件都比较好的了。条件都比较好的。一般你看那些都是单独自己一个人的，那可能排名都得在50开外或者100以外了，像一般排名高的，有的是带一个教练，有的是在外加一个体能教练，啊，条件再好的是带着爸爸或妈妈，然后有的人有的可能带三四个、四五个这样， 嗯， 对，这都不差钱了， 尤其像费德勒，人两对双胞胎啊， 啊，对对对，这更不差钱了。 嗯，那在今天体坛佳音节目的最后呢， 对对对， 请孙甜甜来跟我们国内一些网球爱好者，尤其是这些父母吧，如果说希望给小孩子就是业余训练，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如果他们擅长、他们喜欢，可以进入职业网坛的。 哦，进入职业网坛的，这个毕竟还是少数嘛。还不是说很普遍性，所以说网球项目来说，作为一个体育特长，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如果想对孩子进行这个体育锻炼的培养哈，我建议家长们还是就近，因为这样的话，一个是可以让家长坚持去送他们训练，其实不是孩子的事儿，是家长的原因。所以刚开始都是找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家里人都可以去接送孩子，让他能够长期坚持下来。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不断的锻炼和去对这个项目的了解没准你就是走进下一个职业的选手。 嗯，这个跟我经常给到大家想要学帆船的建议是一样，就近真的是你经不起路途的这个折腾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孩子不坚持了，家长真的是没时间去送了。 嗯，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嗯， 首先要节省这个路上的一个成本。哎，再来问一下，就是听说你的这个女儿也是在练网球，打得很好，她的水平怎么样了？ 哎，打得不好，锻炼培养为主吧。 嗯，你会亲自教她吗？我觉得好像还听说 教不了，教不了。教不了。 是吗？他不听你的话。 教不了。对，人家跟我说你是我妈妈，不是我教练。 啊哈哈哈哈。 对， 这个也真的是挺奇怪的，就很多父母其实他会发现很难教自己的孩子。 他不把你当成教练员。他就觉得你是妈妈，我想怎么样都行。 嗯，再来跟我们透露一下他的名字吧，也很特别。 哦，一个小名叫雅典，一个小名叫娜娜。 哇。小名是吗？不是真实的名字。 对，小名。不是小名，就叫着可爱吗？叫着有意思吗？对，也是为了留个念想吧。 嗯，好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孙甜甜跟我们分享了你过去的一些网球职坛经历，以及你现在的一些所从事的事业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对于网坛当今赛事的一些观察。非常感谢孙甜甜，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赛场上，中国金花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奇迹。谢谢甜甜。 好， 甜甜， 好，拜拜。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东京奥运会当中中国金花的绽放。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更多由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的内容，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顶部和底部落差达到160多米，形状好似中国古代象征吉祥。